吃着饭，这上上桌，那节节点来步步高啊。鞭打毛好的快， 尝尝你爹我的醉拳。 妈妈，我说马爹，男孩子招你惹你了，你跟孩子发这么大的火啊？ 我心里腻味。 你看你，你本事不大，你脾气还不小，整天你就知道喝酒。你狠呢，我看你呀是个埋汰，那咱家的日子哪有银子让你喝酒啊？那你可好，有枪不嘴，你麻石系腿，你 哎，对了，你不替人查我倒忘了，明儿个呀，我上我姑妈家去，那条象牙裤子得我穿。 哎呦，真不凑巧，明儿个我给我表妹相亲去，这条象牙的裤子呀得我穿。 嘿，两口子都这么一条象牙裤子，他有事我穿不了，我有事他穿不了，赶上一块有事了，还真有点拆对不开。说起来呀，真是惭愧呀。 你还知道惭愧呢？就是这一条象牙的裤子呀，那竹节还开了线了，我还得缝两针。哎，那俗话说得好，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呐。 娶妻娶妻，吃饭穿衣。 穿衣吃饭。 吃饭穿衣，你把裤子给我。 我不给。 哼哼。你不给我都要抢。 王狗啊王狗，你听着。 金山，嘿嘿，那是万不能。 可怜我啊，小姐的身子，丫鬟的命。嫁给你呀，一年轻，两年轻，三年要喝西北风。

火烧的，谁知道手背朝下难杀人， 我咋说呀我呀， 见了我的榜儿啊，眼睛一亮急中生，说出话来也 哟姥姥您冲榜儿乐什么呀， 这个小王八羔子办出事来那叫出格啊， 办什么出格的事儿呢， 这小子是个脏口，前几天呢邻居大妈给他块舔过，这小子一见舔过是手也不洗啊，揉吧揉吧就往嘴里舔，那手上都是泥，再有点舔过汁儿更活泥了，这小子人不大主意不小，他一看手上都是泥咋办呢，他有辙呀，三下五除二连泥在水还有舔过籽儿他都抹肚皮上了，我估摸着呀这个时候这小子那肚脐眼儿该长出天国苗来了。 姑奶奶，我姥姥净瞎说，我这肚脐眼儿没长天国苗，不信给你看看。 我看看。哎呀，姥姥，这孩子肚皮怎么是青的？ 二奶奶，让我咋跟您说呀？ 我看看。 了这对没下对，一家人也才当饭，生活艰辛，西周断对日子紧，好过的娘来难过的春

用啊？我走不动了，你快回家把咱家的大焦驴菊花青给我牵来，我骑驴回家。 费那事干啥呀？别骑驴了，你骑狗吧。 净瞎说，哪有这么大的狗让我骑呀？ 我这条狗就能驮得动你。 这么说你要背我回家啊？ 背着你我狗颠狗颠的跑百八十里地没问题。 嘿嘿，张飞吐白沫的还劲头上来了啊。 上来上来上来啊。我这活菩萨呀，你还装啥呀？这年头疼媳妇儿没人笑话，你们大伙说对不对呀？ 对。 来来来来，媳妇儿，来上上狗，上上。 难道要饿死我们不成吗？ 哟，这又是

老太太要带花， 小姐们骑着红鸾鞍马在街下，刘姥姥我呀， 心当要抓下。 那鹦鹉家刘姥姥我呀可不是凡人的脑袋瓜，刘姥姥有八卦心里说实话呀，跟面说恭维话，我是那个徒弟他们小哈哈。想到此我三寸的金莲走吧， 见了你呀，心里就乐开花。

小女儿她的肩膀高，肩在今天落在尘，那王人一见气不分，她要与我儿论功家珍，第十三儿兵两人，她就一刀劈死小王人，宋王爷才叫长把我儿来奔，我的儿满红不知可吐真情，他知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，他是忠宝的儿子眼睛的神，他越过曾祖母守太君，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。宋王爷听说他是不家才反击这元帅营，说太君为父要尽忠，命我挂帅去平城人，我们一波为官而不为王，为的是他宋江上忠黎民，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才是自古报朝臣。莫怪因五十三岁不我老，不定你才人不为你 刚才呢是吕瑞英演唱的《穆桂英挂帅》选段《出征》。听众朋友，尹桂芳创立的越剧尹派唱腔是越剧舞台上影响很大的一个小生流派。上海虹口越剧团的萧雅是众多尹派传人中的佼佼者，请听萧雅演唱的《红楼梦》选段《但求与妹妹同死生》。 李妹妹，我以为把你好似今宵的，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灯？